浅了变成深，认识一场，原来雨一闪就似没有下文，无憾也觉得是遗憾。其实你已经是闲人，其实我讨厌被怜悯，或者一时疲劳到伤心，若得像个病人，才像要找个肩膊针一针。难忘你好听过，若无其事没揾你，你真人其实陌生得可以记不起，无望你精彩过，别来无恙如游戏。我本人明白什么都总有限期， 其实你婆婆 婆婆好锡我呀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怪？ 含泪去装花极麻烦，唯独愿入血没时间，或者失意是为了工作动空，未够浪漫才暂借恋爱感觉去感叹。难忘你好听过，若无其事没韵味，你真人其实陌生得可以记不起，无望你。 其实你有没有为一个人喊过？ 无恙如游戏，我本人明白什么都总有限期。